我们叫的是芝芙林大家庭， 嗯， 挺大的，然后各种人都有。嗯，他们现在做的工作还有挺成功的，他们就是对自己的要求还是蛮高的，所以如果你拿到奖学金的话，嗯，必须得保证这个奖学金的声誉还有奖学金的气质吧。 嗯，就是我们对于申请人，嗯，我们去把这个奖学金给他，那么就应该对他人生起到一定的重要的作用。 对， 而他自己也特别有目标，对，帮助到这样有理想或者说对自己有期待的这样一部分人。对，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那我们对他，比如说将来我拿了这个奖学金之后，嗯，将来我是回到原单位工作，还是留在英国，还是说去其他的行业，对于他将来的去向有任何要求吗？ 一个要求，必须得回家， 嗯， 必须得回到中国。 嗯， 最少是两年在中国。嗯，我们为什么是这样说的？因为然后这个奖学金不是很容易去拿到。来自北京，或者来自山西，或者来自新疆，或者来自青海。 嗯， 你回到家，你可以分享你所有拿到的知识，还有经验，给你的同事，给你的家庭，给你的朋友。 嗯， 所以我们的要求是必须得回家。嗯，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最后被选上的人， 嗯， 一般自己的方向已经比较清楚，不一定是在政府部门，不一定是在企业，不一定是在非政府机构， 嗯， 但是最重要是他们知道他们的 passion 是什么，自己想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 他自己创业也可以， 自己非常可以。 嗯， 所以有的人，比如说面试的时候是觉得啊，我可能要继续在我的单位，比如说回去五年、十年，但是回家了以后，他们可能继续在他们的单位几年。 嗯， 发现我要试一试其他的。 嗯， 这个我们不管，这是他们自己的生活。嗯，他们成功，他们开心就可以了，给其他人一个非常好的印象，启发他们。 嗯， 所以你如果遇到一个这份领友，我们说的是领友， 嗯， 可能理解是校友，但是我们说的是领友。 嗯， 他们知道这个奖学金的价值是什么。 嗯，就是他不单自己学到了，而且回来带动他和他周边的很多人。 对， 嗯， 对， 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这个奖学金帮助中国人到英国去感受英国的文化和英国的这个整个的氛围和学习。嗯， 对， 其实是促进中英两国之间的这种文化交流这样一个目的吗？ 对，这是一方面的。 嗯 嗯，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现在是英国中国黄金时代，所以这份是一部分。 嗯， 但是最重要的是英国政府是提供给机会。 嗯， 会对你的前途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嗯， 或者如果你觉得你需要几年再补习、再学习、再去国外，你需要这个国际经验，比如说我的工作越来越国际化， 嗯， 这份零挺好的，因为你的全世界的 network 可以扩大。 是， 英国那肯定的，你必须得有一个对英国的一个非常深的、很深的感兴趣。英国我们你应该知道吧，我们英国比较骄傲，我们很爱国，喜欢我们的国家。 嗯， 我们的农村很好，我们的城堡很多，我们的菜特别好吃。 嗯，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在面试，然后这个人是非常了解英国中国现在是他的行业在做什么， 嗯， 他拿到一点英国高等教育以后，他觉得可以做的更多，可以帮助的更大。 嗯，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理由。 嗯，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刚才您说到这个申请者当中很多是30多岁的人，是吧？那这部分人已经成家了，那么他自己过去呢，还是说有其他的可以有类相关的签证帮助他的家人一块过去呢？有什么样的结构哈？都是 他如果拿到奖学金的话，他的签证拿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嗯， 关于他的比如说老公老婆或者他的孩子，他们也必须得单点申请。

我们现在可以从我们的另有的那个大家庭看到，他们是各种行业各种地方，因为他们在做他们喜欢做的工作。 对、 所以最重要，如果要申请这个奖学金的话，你的集中性很强，可以帮你联系各种人，然后他们很欢迎、因为他们想多和国外交流、因为这份人对英国人也很好，因为他们可以多和其他国家人去交流。 对对、 然后你可以从另外一个国家学到比较多。我们不太乐意去有比如说书虫之类的去申请，因为如果你一直在图书馆的话，你肯定不是利用你的时间，所以我特别想吸引更多有主动性的 参与到实践， 参与到实践，去申请这个奖学金，所以肯定 是到处去走一走看一看， 很快 交流一下， 对， 嗯， 这个你不会想两次，你就直接去，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说到这个申请条件里边，语言，对语言的要求，那就是他如果不管是考什么符合英国这个学校要求的英语考试、英语水平考试的话，他所申请的这个学校这个硕士学位，OK 了就 OK 吗？还是说咱们的这个奖学金还有其他的要求呢？ 我们的奖学金是这份是最基本的，是平均、亚是平均 level， 所以必须得拿到最平均的level上最低分是6，所以如果你是比如说8，然后888，然后5.5是不去 啊、哦，不能瘸腿儿， 不能，对，所以我们奖学金呢要求是亚瑟是6.5平均，但是你也必须得到大学的要求，所以比如说你经常会比如说遇到大学的要求。如果这个大学不是排名很高的话，你可能拿到大学的要求，但不拿到这份的要求。但是有的时候也可以拿到这份的 offer， 但是不拿到大学的， 不符合 他们的条件，对， 那也白费。 对，所以比如说今年有一个人，他是申请牛津大学，然后他、我们是建议他申请两个其他的，就是保险嘛，因为我们觉得他是挺好的申请者。然后他最后说没关系，我没有必要，我肯定会拿到牛津的 offer， 很有信心， 很有自信。最后他是拿到我们的 offer， 他也是拿到牛津的另外一个奖学金，但是最后没有符合牛津大学的语言条件，所以他很不开心。但是我觉得我估计他明年会再次申请。 好，那最后我们说一点特别具体的吧。如果我们真的想听众朋友当中有对这个奖学金感兴趣的，而且觉得自己比较符合条件的，具体怎么做呢？他可以跟咱们英国使馆取得联系。 具体是你必须得在网上签一个申请表。这个申请表是从8月6号已经开始了。所以你可以11月6号之前通过我们的 www.chevening.org/apply。所以你就差不多在百度可以搜一搜 chevening 就可以。然后click off apply， 然后你可以开始填你的申请表。这个申请表要看你的工作经验，你必须得有2年的工作经验。然后你必须得说你所有的细节，比如说一个邮箱、一个联系方式，现在做什么工作，然后这是为什么要申请这份量，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然后必须得回答4个问题，一个是关于领导力和影响力，比如说你自己觉得自己的影响力还有领导力怎么样。领导力的意思，我就想提醒大家，领导力不是说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影响的人，然后我什么都可以做，然后我的控制力，我的那个power 特别特别大，我什么都可以做。我们不是找这种人，我们是做一些比较特别的工作，或者我们是找一些非常了解一个领导的责任是什么。第二是人际交往吧 ，networking。就是你的 social network。很发达。social network 的意思不是说，我有一个微信群，然后我和几个朋友一起交流这个问题什么的，这个不是我们的意思。我们的意思是，